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56集，神偷之后。少年跪坐在地上，看着那白衣人全身瞬间产生的冰渣，心里暗暗惊呼，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天尊的极寒内力？好可怕。 说出来我全家都得死。 白玉堂看了他一会儿，双眼冰冷到那白衣人差不多绝望的时候松开了手。白衣人摔到了地上，白玉堂拍了拍手上的冰渣，转身往回走。少年趴在地上左右看了看，满地的尸体和伤者，但是没有一滴血，传说中的瞬间全灭吗？白玉堂到了那少年身边，将卷轴交给他。 那个给你吧。还是 我要真的那卷？ 少年一愣，尴尬地摸头。白玉堂将卷轴扔在了他眼前，卷轴滚开，就见上边什么字都没有。少年不解，从包袱里拿出了一个锦盒交给他。 你怎么知道卷轴是假的？ 白玉堂没回答，接过锦盒打开一看，里边有另外一个卷轴。将锦盒收起，少年也要站起来，却见白玉堂突然望向了另一边的林子。 怎么了？ 白玉堂没动，也没做声，但声音却是清晰了起来。少年往林子里一看，傻眼了，又有几个白衣刺客冲了过来，这次他们不是走路的，一手拿着长刀，都骑着马。白玉堂微微皱眉，自言自语了一句： 当兵的？ 哼，官府的人。 白玉堂没回话，也没动。 那什么，我们要不要跑？ 少年壮着胆子拽了拽白玉堂的衣袖，出乎预料，不是冰一样刺骨的，只是普通的衣料，不过料子应该很贵，手感那叫个好啊。就在战马冲到离白玉堂挺近的地方时，白玉堂忽然回头居高临下问那少年： 你叫什么？ 哎呀， 少年张大了嘴赶紧摆手，那意思是那马上的刀都快到了，你还有心思聊天儿？就在他急着比划的时候，突然听到林中传来一声虎啸，这是属于老虎特有的吼叫声，狂奔之中带着喘息的兽王特有的咆哮。那几个白衣人骑着的马猛地停下了脚步，马原地打转嘶叫了起来，那样子转身就想跑。几个白衣人费力地拽着缰绳，为首的一个刚刚踹了马鞍子一脚，突然斜刺里一个庞大的黑影扑了出来。伴着马的惨叫声，一只硕大的黑虎将为首那白衣人连同马一起扑到了雪地里，尖利的虎爪一把按住想要爬起来的白衣人，一甩头张开血盆大口，那长长的一声虎啸啊，震得整个山林的树都在嗡嗡作响。后边几个白衣人调转马头就要逃，其实也不用他们指挥，那几匹马比什么跑得都快。少年从白玉堂身后探头出来看，那群马跑进林子没多久，传来了几声闷哼。随后几个白衣人从林子里飞了出来，重重摔在雪地上，似乎都被点了穴道，一动都没法。展昭一手牵着三匹别扭的战马，一手拿着巨缺走了过来，顺便对咆哮的小五摆摆手： 行了行了，再叫母老虎该引过来了。 小五一晃尾巴，从那人和那马身上蹦了下去，溜达到了白玉堂身边，大脑袋蹭了蹭他，还对少年晃了晃尾巴，显然是认识的。 展昭踩着其中一个白衣人走了过来，白玉堂将锦盒交给了展昭，然后凑过去，嘴唇几乎贴着他耳朵，低低的声音说了几句话。随着白玉堂的动作，少年接着咽唾沫。展昭打开锦盒看了看，歪过头瞧瞧那少年，用几乎和刚才白玉堂一模一样的口吻问了他一句话： 你叫什么？ 少年看着雪地里一红一白并排站着，身材身高气势都差不多，气质却完全不同的两人，叹了口气： 绝配。 小道士拍了拍屁股上的雪，站起来回答展昭： 哎，我叫石小宝，我跟师兄到这里做买卖，不小心误闯了钟灵的梅花林，钟灵好像病得神志不清了，给了我们那个匣子，说很紧要，还阴差阳错地转了些内力给我，然后他就死了。这只老虎起先看着挺吓人的，不过不咬人的，脾气也挺好，还总跟着我们，好像有话要说的样子。我跟师兄在钟灵房间里找到不少 找到不少书和桃木驱鬼的东西，又有黑虎，于是觉得发大财机会到了。你师兄就在胸前画了只黑虎，准备冒充茅山道士的后裔，是吧？ 这个。 然后呢？ 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就被一群武功超高的白衣人盯上了，我和师兄走散了，黑虎跟着师兄一起走的，我摔下了山崖，等我爬上来，到了城里找师兄，却发现黑虎跟着你们，所以我就跟过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们抓了我师兄呢。 你以为你师兄行骗的时候被我们抓了，所以跟着我们？ 不好说骗，我们也就混口饭吃，是那些干了亏心事的人买个安心，所谓的各取所需嘛。 抓了那么多次鬼，这次总算碰到鬼了吗？ 哎，师兄走了我怎么办呢？哪个混蛋害死他，我一定要给他报仇。 带他回亳州府再说吧，卷轴也到手了。 白玉堂伸手拿出匣子里的卷轴打开，展昭摸着下巴看了一会儿皱眉： 嚯，这位钟师傅是不是病得眼神不太好？为什么字只写一半呢？ 哎，这种叫半字符，偏行的人会用。 偏行？ 啊，就是介于正行和歪行之间的行当。哎，不如说打铁卖豆腐是正行，那么打劫做山贼的就是歪行。偏行呢，就好比说算命的呀，风水啊，你可以说真有，也可以说只是骗人的，因人而异。 你还挺多歪理的嘛。 我不去官府行不行呢？哎，你们要不然把我师兄的尸体给我吧，我烧了他之后带他回老家去。 那不行，一来你要协助破案，二来你真觉得就这么几个白衣杀手啊，这些死光就没别的了？ 我师父说了，生不入官府，死不入地狱。 你师兄叫什么？ 叫陆晨。其实我和师兄都是师父捡的，我们俩是孤儿，小时候一起偷东西谋生，经常挨打。有一次我们偷东西被发现了，一个老头救了我们，之后就开始教我们本事。 什么本事啊？你的内力是钟灵给的，你原本应该功夫很差，轻功倒是不错。 这 你师父是不是姓徐啊？ 你怎么知道？ 白玉堂指了指他的手指，展昭注意到石小宝两只手的中指都特别长，还有一点点弯。 你是神通门的呀？ 不是。 拿出来。 拿什么呀？ 白玉堂一挑眉。石小宝转身想跑，白玉堂一把抓住他肩膀，像抖衣服似的拽着他抖了抖，就听得哗啦啦几声，掉了一地钱袋。展昭看了看满地的钱袋： 你也不嫌沉啊？ 石小宝扬起脸望天： 你一路偷的呀？ 你师兄身上并没有。 啊？没有吗？不可能呀。 师兄身上也有不少呀，难道杀他是为了打劫？ 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陆晨的尸体上有银票，那表示杀他的人不是为了打劫钱财，可为什么所有的钱袋都被拿走了？展昭和白玉堂不约而同想到的是，是不是这两个偷下手的时候没认准人？除了有这卷卷轴之外，还偷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